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58-585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就造成死亡的第一危险因素高血压来延伸啊。 嗯， 其实长期的高血压，尤其是这个血压总是控制不好啊，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会像这个糖尿病一样产生并发症。 嗯， 比如说会出现呢动脉硬化等等的哈。 哎，嗯，哎，那么为什么说高血压是造成人死亡的第一危险因素呢？就是赵老师您说的，高血压会让我们发生全身的动脉硬化。 嗯，其实说到动脉硬化呀，我们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发病在全身，病变在血管。 哎， 那实际上动脉硬化呢，就是血管出现了疾病了。 对， 嗯， 哎，而且这个血管出现了疾病以后呢，它不是说一个地方的血管发生问题，它是全身的血管都发生问题。所以呢，您说的一句话啊，也是我们江正主任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发病是在血管，血管发病了，但是病变在全身，我们哪哪都不舒服。您像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我下肢发凉啊，发麻呀，疼痛啊，其实这个呢，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造成的。有的听众朋友说，我这个心慌、气短、心前区憋闷、出不上来气，这个呢，是冠状动脉硬化造成的。有些听众朋友说，我经常的这个头晕啊，头疼啊，晚上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觉得大脑老是供血供氧不足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呢，是发生了脑动脉硬化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动脉硬化呢，它是动脉发病了，但是呢，我们病变呢，是在全身，我们就会觉得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会觉得有不舒服的情况。 嗯，所以无论是头晕啊、头疼啊、耳鸣啊、睡不好觉啊，还是胸闷气短啊、全身无力啊、两腿无力啊等等，实际上这些呢都有可能跟你的血管硬化有关系。 哎， 嗯， 所以说无论是听众朋友哪儿不舒服，比如说您就是有一个头晕失眠睡不着觉的这种症状，您就要想一想是不是脑血管发生动脉硬化了。所以听众朋友有全身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感觉到哪儿都不舒服，哎，既这个头晕头疼，晚上睡不着觉吧，然后呢又夜尿多，对吧，你越睡不着越起来，越起来上洗手间的次数越多，而且到了洗手间呢就觉得想尿尿不出来，然后尿完了一回去，哎，又觉得怎么还想上洗手间，来来回回一折腾一晚上，其实这个时候呢是肾脏的动脉发生了硬化，哎，前列腺发生了增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夜尿频繁，对吧，哎，又这种尿等待呀，对吧，这种尿不出来呀，尿完了以后还想尿啊等等的这种情况，它是全身性的一个病变。 嗯， 那么这种动脉硬化呢，它跟什么有关系，我们今天谈了，首先就跟高血压有关系，对吧，那么同时呢它还跟什么有关系，跟高血脂症有关系，跟高血糖有关系。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 既血压能下降，血糖也能下降，血脂也能下降。哎，这个时候我们给听众朋友推荐一个秘方啊，叫三降汤。 这也是这个民间大家呢就是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哎哎，而且是代茶饮的啊，非常方便，也是我们国家的国家级名老中医陈文博，他把他的秘方呢公开了。而且这个秘方呢，我们原来在这个养生之道节目里面说过，一说了以后呢，有的听众朋友他就心非常细啊，他很用心，他就把这个秘方记住了。嗯，记不住他反复打电话嘛，打电话记住了，记住以后呢他就一直在服用，坚持代茶饮，后来真的三高就没有了。 嗯， 哎，那么这一款这个三降汤，降脂降压的三降汤小秘方啊，就是地骨皮、葛根、丹参、山楂地、牛蒡各三克。 嗯， 然后呢，用热水冲了，冲完了以后呢，一定要找个保温杯，找个保温杯把这个盖儿拧紧了，然后要泡一阵儿。我们现在是夏季啊，我们呢泡20分钟就够了。那么在秋季冬季呢，它泡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泡了20分钟以后呢，哎，我们上午一杯，下午睡觉起来一杯，晚上哎遛弯回来我们再一杯，一天3杯，那么三高逐渐逐渐降下来了。 嗯，像这个三降汤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再重复一下，它有什么呢？地骨皮、葛根、丹参、山楂蒂、牛蒡各3克啊，用热水冲泡就可以饮用了。那具体为什么用这些药材来冲泡呢？ 那这个啊，庄老师，它是一个中医的验方。 嗯， 哎，是我们国家的名老中医陈文博老先生啊，他原来也是宫廷的御医，他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验方。哎，中医嘛就是经验学啊，哎，用的这个验方呢，就是别人用了有用，我们再拿来用的，就是一定效果不错这样的方剂。 嗯，所以叫验方， 哎， 也就是经验的一种简说， 啊， 叫验方。 哎，对，嗯，哎，验方秘方，所以呢，它的作用呢就非常好。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地骨皮、葛根、丹参、山楂地、牛蒡哈。哎，那么牛蒡呢，我们先从辅药往主要说啊。这个牛蒡呢，它是可以增加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哎哎，促进我们的排便，有降脂这样的作用啊。哎，那么这个地骨皮呢，它这个降压的作用非常好，它是这个枸杞的那个根的皮，哎，那么葛根、丹参呢，对于扩张我们的冠脉呀，对于有冠心病的听众朋友呀，对于有这个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呢，作用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这个山楂，它这个降脂的作用呢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这几味中药合起来，对于降三高的作用是非常之好的。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三降汤啊，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实际上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啊，都是在健康评估的基础上来给出的。因此呢，如果大家比如说，哎呀，我就喝这个三降汤吧，其实啊，对于每一个保健的方法和每一个验方也好，每一个秘方也好，它并不是说一方包治百人的啊，所有人这个方子都能治， 嗯， 啊，我倒不相信这一点哈，啊，一定要根据你病程啊，你的这个病况，你大概的这个年龄啊等等具体原因，然后给出你的这么一个方子，有针对性的，这样才算是中医，是吧？ 哎，而且我们给到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嗯，涵盖的面越广，哎，面越广越科学越缜密，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听众朋友的这个疾病的干预作用就越强。 嗯， 嗯，所以这个中医是讲望闻问切的。 哎，对，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先进行健康评估，评估完了以后再用我们给到听众朋友的这个方案，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三降汤，非常便宜，对吧？哎，随便中药中药店里都能买到，您常年的这个代茶饮，那么您的三高慢慢就下来了。 是的，嗯，好，那您需要风险评估也好，您需要呢这个健康管理方案也好，或者说对于三降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您记住啊，是8886-4417 8886-4417。

头晕头疼的这个头晕啊睡不着觉这样的症状解除了，那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也减小了，哎，晚上睡得也踏实了，脑血管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同时呢心血管的心慌啊气短啊这样的乏力啊这样的症状也解决了，而且同时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症状也解决了，这个呢就是因为动脉硬化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全身很多症状都没有了，对吧？不是缓解了，是消失了。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就觉得非常的欣慰，甚至有的人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这样的情况他再做检查的时候呢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所以呢这就是抗动脉硬化作用的强大。哎，那么在抗动脉硬化的同时，我们再用这个茶色素来对我们的这个三高再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干预，对吧？有的听众朋友说我用三降汤可以，用三降汤的同时再用这个茶色素来进行干预，那么效果呢会更好。 嗯，实际上呢中医也好养生保健也罢哈，它是提倡的多条腿走路的， 嗯 啊，各个器官共同来进行改善，然后达到一个改善的目的， 嗯 啊，所以说刚才您也提到哈，一些小验方咱们也可以去泡泡水去吃，然后呢再利用抗纤维化这种方式啊，对于这个动脉啊血管进行一个改善和维护啊，这样的话呢对于你的这个血管呢它有了一种养护作用以后，那很多的症状呢就会减轻了。 哎， 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啊，因为动脉的变化和动脉最后造成的不健康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造成的，因此改善起来的话呢也不可能那么快，是吧？ 对，很多听众朋友呢是他一用了以后呢，哎，他觉得有效果，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 是， 但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明白，这个动脉硬化形成不是一天两天， 嗯， 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种动脉硬化它还会加剧，这就是我们两种力量的抗衡。您疾病向前发展力量的抗衡，和我们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往回拉的这个力量的抗衡。 嗯， 所以呢，我们要全方位的进行干预，先做健康评估，然后全方位的进行干预。我们给到您的无论是三降汤，无论是这个抗纤维化，无论是茶色素哈，就是全方位的一个方案，拉住您这种疾病的进程，哎，让您慢慢的越来越好。 嗯，好的呢，至于呢改变动脉的这个状况哈，使它更加的健康，刚才提到了抗纤维化，那如果您对于抗纤维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来咨询一下抗纤维化到底怎么来实施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 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刚才您提到啊，在维护动脉的时候呢，一定要抗纤维化啊，这是要必须的。另外您也提到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在运用上茶色素，因为据我了解，茶色素呢是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哈。那么这个茶色素它为什么对于动脉有很好的维护和改善作用呢？ 是这样啊，有一句话叫诸药治各病，就是各个中药，每一味中药都有它所对应的疾病对应的症状，一个中药治一个病，茶治万病。就说这个茶叶里面的提取物啊，它对很多疾病都有作用。你看我们中国人也是茶叶的故乡，对吧？中国人很多人都在喝茶，但是我们喝的这个茶喝出来的是多酚，那么茶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是茶色素啊。我们谈到了高血压病是造成人类死亡的第一危险因素，那么这个高血压就会造成我们的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就会让我们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受到影响，让我们全身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那么为什么茶能在抗动脉硬化的过程当中起作用呢？就是因为茶色素它可以降脂，可以降压，可以降糖，而且它呢，这个茶色素里面，它里面有茶黄素、茶红素和茶褐素，那么这些成分呢，就有非常好的让我们的总胆固醇下降、甘油三酯下降，让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这样的作用，同时让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上升。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血管内膜，让血管内膜不再损伤，血管内膜不再损伤，新的斑块就不再形成。哎，同时呢，旧的斑块呢可以逐步的降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动脉硬化就可以得到遏制。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到了，高血压之所以是造成我们死亡的第一危险因素，是因为高血压可以形成脑梗脑出血，也就是我们的脑血管受到了伤害。那么茶色素呢，它分子量小，有水溶性，它具有非常好的能透过血脑屏障这样的作用，所以呢，它对于改变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状况，对于防治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茶色素呢，另外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侧支循环，让这个心肌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得到改善。所以呢，抗纤维化加茶色素是一个非常好的抗动脉硬化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方剂。 那实际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是造成死亡的第一危险因素是高血压。确实高血压长期啊血压不稳，它就会有这个并发症产生了，比如说造成动脉硬化等等。那如果出现动脉硬化的话呢，这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的预防和改善它。那刚才呢您也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抗纤维化加上茶色素啊，当然是不是针对您，这个呢还要因人而异，需要呢对您的健康呢做一个风险评估，以后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再选择。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